接下来的两天城内一如往常，收音机播报着战况，外面组织各种募捐，何峰没有再出现，只不过每晚旗袍店楼下时常出现一道黑影，有时一闪而过，有时停住片刻。谢池知道那是何峰，于是他夜夜去阳台收花，若是不见他，便把花再搬出来重新收一遍。昨天县特机关处决了9个汉奸间谍，今日晨时太平路的钟表店死了个日本人，2个中国人，其中2个又是被筷子穿喉，谢池也知道是何峰做的。从第一起筷子杀人案件发生的时候，他立马就想到了他，想到了从前他在山寨里为了炫技去厨房拿出一把筷子根根削尖，嚣张地对他说， 看到没，只要准力道够，任何东西都能成为杀器。 第一根就杀死了他养了好久的灰兔子，他们为此还吵了一架，历历在目，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儿。可事实上已经过去2000多个日日夜夜了。谢池想不通的是，何峰为何不来找他，按他以往的作风不应该是这样敛声匿迹才对。谢池赶坐一上午旗袍，快到饭点时候，薛丁青来了，还带了些吃的。他看着那些片好的整齐的鸭肉，想起何峰的刀伤来怎么也吃不下去，捏了2块糕点意思一下。我不饿。薛丁青也不好自个儿闷头吃，把鸭肉重新包起来放去柜台上，留他晚些饿了再吃。他擦干净手，站在谢池身后看着他绣花。谢池抬眸看他，有话要说。 啊，我明天要回无锡，上午的车。 哦，回去吧。 那个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你四哥？ 谢池愣了一下，他和谢彻6年多没联系了，所以每年都会回一趟无锡给谢兆廷和张玉婉烧纸，时常路过谢家，却从未进去过。他不想多事，也不确定别人想不想见到自己。本来与四哥就无太深的兄妹情，这么多年未见也更加生分了，真要见面了没话说更显尴尬。薛丁青见他发愣，在他眼前挥了挥手。 喂喂，想什么呢？ 没什么想说的，你们要是见到代我一句好也可以，麻烦你了。 好。对了，谢彻有了个孩子，前2天我与父亲通电话无意间提到的。 是吗？男孩还是女孩？ 女儿，刚出生2个月。 那多半像四哥，肯定漂亮。 谢家的女儿啊，一个比一个水灵，小贝爷。他那个要不要一起回去看看？ 不了。 你要一直待在南京吗？ 可能会走吧。其实都一样，战乱时代往哪里跑都不安全，谁知道鬼子的炮弹明天落在哪儿。 我倒是想去参军，可家里死活不同意。 你是独子，薛老爷肯定是不舍的。 哎呀，不仅如此还老是催我成家，想必这次回去又免不得见上几家姑娘。日寇紧逼，还想什么传宗接代，国都快没了。 见见也不错。谢池仓促瞥他一眼，摘些新线穿针。薛丁青目光暗淡起来，欲言又止。 如果离开南京的话，你会往哪儿去？ 还不知道，也有可能不走。搬来搬去麻烦，这些年我早挪够了。 你去哪儿的话，一定记得告诉我。还有，最近老听说暗杀什么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传得神神秘秘的，你自己一个人注意安全啊。 号。 哎，我过几天就回来，到时候给你带家乡的点心。 不麻烦了。 哎，没事，顺手的事。那我就回去了。 薛定青见他一直在忙于做事，觉得不便叨扰，谢池站起来要送他。 哎，你忙吧，不用送。 好，等一下。他停住脚，看着谢池往楼上去。不一会儿，谢池拿了个小荷包出来交给他，这里面装了一根我编的手链，麻烦你帮我送给四哥的孩子吧。 好。 谢池站在门口目送他离开，才回屋去。南京进了雨季，最近又闷又湿，昨天细雨连绵，连夜下到今早，刚停了半天，下午又大雨滂沱。谢池让薛丁青带走的荷包里的手链上挂了个小金葫芦，是一个老顾客送来让他编织的，现在送了四根，他得去买一个重新做一串。